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到礼拜四嘅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咧，即系今个礼拜咧，我都觉得几抓嘅。即系琴日，问题就系话琴日我自己都有开麦啊。即系呢个决战中环，讲呢、這个即系广大呢个下位事件，讲到今日都仲喺度讲，即系我都怕讲到口臭，大佬真系。 但系发生嗰件事唔系好耐嘅，星期二先至系正式有呢一个嘅判决噶啦。 其实咧，即系呢、這个呢、這個黨國笑談啊，已經講到今日㗎啦，已經係咁，所以你話香港幾 dry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件事亦都好大件事，老實講係。 但係呢個係 expected 嘅結果喎， 係 事前大家都估計得到，即係唔會有咩突破性發展。 唔係就係、是、正正係因為係意料中事啦，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阿馬飛森呢、這個港大校長馬飛森喺呢個開校委會議之前。其實接受了呢個路透社嘅即係採訪，已經講到明啦，就係話中央喺後面發緊功。喂，老實講，如果你唔係要反台，點會咁樣講呢？ 背後有人 orchestra， 佢正式嗰個英文嘅説法就係、是、有人操盤啦、啊，簡單 有人操盤。其實呢、這個 排除係北京添，最 呢個咁嘅説話咧，其實咧兩個月之前咧，阿田北俊咧已經講咗噶啦。而田北俊講嗰樣嘢咧更加露骨添，佢就話啊嘛，呢、這、一個係佔領之後發覺，喂，點解我哋嘅教育系統係咁樣樣嘅咧？點解廣大會有即係咁多人出嚟領頭嘅咧？呢、這個雨傘運動，喂，你諗下，即係其實呢件事。即係佢當其時嘅講法啦，即係啲人仲喺度以為係呢個梁振英喺度搞緊出嚟㗎嘛，但係佢話就係話呢個中央嘅角色唔比梁振英細，而且即係呢件事之後呢，其實接住落嚟呢就係、是、連大中小學呢都會全面咁樣樣去修復嘅。 喂，如果從我哋分析嘅角度嚟講呢，即係香港過去嗰二三十年嘅民主運動甚至乎社會運動， 你點唔會冇廣大嘅影子，大部分都係嗰啲人嚟㗎啦。 你睇玻璃之城你睇到啦呢、這個電影。 喂，社會精英嚟㗎嘛。 係係。 Top the cream 嚟㗎嘛。呢個好自然㗎。咁你不如話係香港人都有問題啦。 係係係 係。係咪香港從來都係變成即係顛覆嘅基地嚟㗎嘛。你諗下當年共產黨又喺呢度搞，孫中山喺呢度搞。 越南胡志明都係啊。 唔係囉。個個都喺呢度搞㗎啦。咁有咩咁樣奇唔奇怪？不如你消滅咗呢個地方就算數咯。 唔係，即係始終個問題係在於你回歸咁多年，佢覺得人心未回歸最大嘅問題就係呢班咁嘅大專院校嘅人搞掂啊嘛？ 點解即係喺港英殖民地，即係人哋用呢一個嘅船堅炮利攞咗個地方，大家都要走爛落嚟啊？佢俾咗你即係中國人嘅管治，我而家學個本土派。或者避咗你共產黨嘅管治咧，跟住喺呢個地方裏面唯一有少少自由，可以表達自己自由意志嘅地方，去講翻自己應該講嘅説話。咁咁巧，嗰班社會嘅精英 opinion leaders 就係嚟自港大嘅，有乜咁出奇嘅邏輯嘅推論到咧？ 既然係咁，佢咪更加要重複翻1952年嗰、那個院校改組嗰用嗰種方法就走去搞你港大啊嘛！ 咁、啊，好多大學當年都係咁搞啦，即係呢個就係當年陳日君點解話反對呢一個嘅教育改革咩法團校董嗰樣嘢，佢就成日都攞上海經驗啊嘛， 係、 上海解放之後點樣搞你嘅宗教，點樣搞你嘅教育，因為呢個對共產黨嚟講呢個係意識形態嘅， 咪關閉兩間耶穌會大學啊嘛，當年真大學。 你嶺南大學都係咁俾佢搞出嚟，變咗中山大學啫嘛，咩咩院系重組嗰啲嘢， 係啊係啊，就係1952年嗰個改革令咯。 不過呢一次我覺得咧，即係廣大人喺呢個角色裏面咧係做得唔錯，即係起碼你嗰個校友會嗰度都發表啲唔同聲音出嚟。雖然呢個結果係大家 expected。但系就即系当然 尽咗力啦，叫做系老土啲讲句咁，但系 伤晒啦，但系问题就 是、而且我见到就 系、是、喂殖民地大学啊，喺回归前后即系独领风骚，能够即系喺唔同嘅年代里边 係領導香港嘅政治上面嘅運動，甚至乎係即係成個殖民地官僚裏面嘅支柱。喂，而家完全蕩然無存啦！佢、哋共產黨搞搞之後，喂呢下先至大鑊啊嘛！所以而家啲人先話出嗰啲排名，港大結幾多升幾多，屌跳幾位，落幾位。 喂，我真係呢個唔明白啦！真係其實嗱。Times 咧，即系做呢、這个，即系《泰晤士报》啦，即系做呢个叫做系大学排名啊。喂，其实系半个月之前做嘅，而且有新闻报嘅，我起码睇到《明报》咧都有新闻报。我唔明点解今日咧，即系嗰啲咩 TVB 又好，《明报》又好，好似当系一单新闻咁样去报。唔 系，我需要 炒新闻，真系好笑啊！真系。 我有一个奇怪就是啊，究竟佢哋想拉嗰个因果关系，系因为陈文敏件事件令到港大跌咗排名啊？定係想點講先？ 嗱，其實《泰晤士報》咧之前都否認過，就係話其實善件事咧就同呢、這個即係校委事件有關。咁但係我琴日即係喺呢個《決戰中環》都提過啦，就係、是、其實佢哋即係公布呢個排名之前咧，即係15號公布呢個排名之前啊，佢亦都講過就係話咧，即係香港以一個 unsafe harbor， 即係for the 即係呢個即係呢個言論自由啊。喂，咁講真，即係其實老實講。佢喂客氣嘅，同你講係冇關啦。但係事實上係咪有咧？即係呢個當然係即係路人皆見。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但係有一樣嘢其實佢都可以去 defend 嘅，因為如果言論自由咁緊要嘅話，國排北大就唔會排名高過你啦。喂，今次係北大排名高過港大，真係樣衰喎，真 係。即係鄭松泰間母校。 係啊，屌真係，真係搞笑。唔係咁啊，今日咧嘅焦點咧就落喺呢個阿馮敬恩度啦。咁嗱，老实讲，冯敬恩咁样去爆大镬咧，我觉得佢系尽咗一个叫做学生代表嘅责任。嗱，你唔孤勿论，其实佢呢个咩保密制度，点样成？喂，但系起码冇人咁样话佢系讲大话，唔系爆大镬啊！而家嗰啲即系校委啊，即系呢个呢、這个范太啊，咁啊同埋呢个屈永贤啊，个个咧即系喺度即系针住佢咧，就话佢爆大镬。 唔系，今次佢做咗英雄啦、 啊。 喂，你。佢都知道自己嘅角色係咩㗎啦。 佢監察嘅角色㗎嘛。 係咪你代表學生去做校委會其中嘅成員，即係以前我哋僆仔嘅時候我哋叫 academic board 啦。 係。 係呀。梗係話即係有保密協議呢，睬你都傻啦。咁我點同學交代呀、啊、哥。 嗯。 喂，我唔係即係自己衝入去校委㗎嘛。我因為我係學生會會長，而學生會會長係因為有同學選出嚟。喂，就算係平時呀。我应该要就校政嘅重大决议啊，系同一般嘅同学交代啦，何况今次。所以咧，今次佢做咗一个好嘅秘书啊，将所有嘅校委咧嗰啲鸠噏嘅言论咧，全部 drop 低晒。 唔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即系其实你作 为哇，跟住你睇完之后，喂呢班友仔做我哋香港人嘅大学。嘅校委会成员， 喂，其中一个系呢个李国章嚟噶，中大前校长啊。 李国章噏咩啊？ 佢嗱佢咁样闹啊冯敬恩嘅，就话佢系大话精，但系就话唔应该爆呢啲嘢。 咁即系边句先系啱咧？ 你问我问边个咧？真系， 喂，佢讲一啲言论都好笑啦，卢重茂嗰啲，喂，你讲乜啦？大哥， 你即系你冇问候我，所以我就 不过呢个我哋琴日都讲好多次啦。咁但系咧，即系今日咧就有好多焦点就摆咗落去，即系呢个苹果记者就张嘉文嗰度。咁啊，张嘉文就好大支嘢啦，系咪？就话喂，我苹果记者访问你，你唔接系咪？你仲要指定喂？好似上沙龙要指定边个发型师咁样样去接受你访问，喂，你会唔会大支嘢咗啲啊？咁样样， 跟住讲一句粗口。 咁咧之后咧，即系呢个陈玉峰啦，陈玉峰即系Melody Chan 啦，咁就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同佢搭爹就咧话，哎，你搞得退联系咪？点解呢啲唔搞咧？喂，老实讲嗱，公道啲讲句，其实佢最多只能够话系支持退联，系或者系叫做暗地里支持退联，但系唔可以话佢搞退联。呢、这个此其一，第二就系 暗砍搞， 暗砍支持啦，起码其实佢哋都系 friend 嚟嘅。以我所知就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嗱，其实今日张嘉文都道歉咗嘅，咁 唔系我唔知点解佢道歉啦，不过一阵间我先讲，即系我对佢嗰段说话，甚至乎即系冯敬恩嗰啲做法嗰啲评论，就我知道佢受到苹果日报嘅压力嘅。 系 ，that's why 咧佢先会即系180度嘅转变，因为点解佢啲系讲个 fact 出嚟嘅啫，即系正如我喺呢度都评论过，就话阿哥，你作为学生代表，你搞得运动，你记者其实就是一个真系 media 啦，你攞呢个字嚟理解啦，你点可能唔复人电话噶，你唔答噶， 唔係咁誒， 我都攞過我嘅經驗啦。 咁啊，馮敬恩嘅講法就係話咧，呢、這個係誒冇來電顯示。咁 屌你大部分記者嘅電話都冇來電顯示㗎啦。 咁呢、這個誒、就 有乜關係啊？ 咪另外另 咁你聽咗係即係騷擾嘅電話，你咪吸線咯。 咪如果 miss 咗 call， 我都唔知點樣。 唔係 唔係啊！好多記者而家咧都醒水㗎啦，就攞佢自己嘅手提電話打俾你。 係 嗯， 咁因為你未必 lock 咗嗰、那個即係 save 咗個 memory 㗎嘛。 系 咪？即系唔会系阿龙咁样打嚟，咁我先听咁样。咁所以好多时佢哋都用手提电话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搞得运动嘅话，喺嗰段期间里边，一定系好多冇来电显示嘅，又唔知二字头、三字头， 系 甚至乎好多手提电话 number 系你唔知边个咁，你都要复噶哥。喂，你话如果打一句问句，你俾我经验，你话文媒大公求其敷衍下佢咧，都讲得过去。 嗯。 但真係，如果蘋果打俾你咧，你又冇理由唔復嘅喎。喺而家咁嘅政治環境裏面， 最少蘋果企喺你嗰邊啊嘛，因為 你九成都知佢企陳文敏嗰邊噶嘛，大哥，你冇理由你唔講你個反應出去嘅喎。你就算唔復星島啊，唔復明報，唔復 South China， 唔復大公文匯，你都復佢啊，大哥。你復其他你做乜春啊，大哥？冇用乜，外國傳媒一定要復 first priority 添。如果你問我， 嗯。 咦，我又唔知啲僆仔而家諗緊咩，即係我哋有一集我哋大軍訓都講過啦。阿哥，傳媒係第一個你需要招呼嘅人，因為你呢場運動係面對公眾㗎，阿哥。 嗯。 而嗰個係企喺你嗰邊嘅傳媒，有乜理由你用咁嘅態度同人哋講？ 我或者可以咁講啦，其實你將副校長任命呢件事咧，係上升到一個全香港人嘅層次，全香港人嘅公眾利益嘅層次，而唔係淨係廣大人嘅層次咧。咁其實有公眾知情權嘅，咁有公眾知情權咧，即係如果你話作為學生會會長咧，咁其實你都應該有咁嘅自覺去接受呢個傳媒嘅採訪嘅，咁呢個係責任之一。咁但係就係話佢話有冇禮貌啊嗰啲咁嘅嘢啊，咁我諗可能呢樣嘢咧就似係阿肥好禮之前就講呢啲商學啊呢一扎學生啊，即係對咩對三子好冇禮貌啊，好差又剩啊，又唔客气啊！咁我谂可能系即系呢个世代之争啦，系嘛？即系呢啲，如果你话同前辈接触嘅，咁你可能会俾人哋一个感觉就系、是、目中无人咯，咁样样咯。 即系学上装啲嘢，你嘅意思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要闹嘅，我反而觉得即系阿陈玉峰嗰种讲课讲讲法，可能即系听咗呢、這个花生台啦，系咪？即系我哋嘅节目啦，系咪？我哋好中我哋好中意讲噶嘛，系咪？即系你喂你搞乜乜物物，你退联又咁威，系咪？嗰啲你又唔做咁样样，咁但系讲真就 是、然后咧 系啦， 我而家都要问啊，即系虽然我都觉得佢爆咗大镬，已经系一大功绩。跟住然后咧， 我呢个先最重要啊。其实 喂，咁呢个我哋都要问、啊。老实讲，你都提起我、啊。喂，你退联之后，你梗系 sell 一个 better model， 即系一个 alternative out of 呢、這个学联噶啦。你冇学联之后，喂咁嗱，当然你学生会会长阿冯敬恩，当然佢系做咗英雄啦，系咪？或者好尽责咁样样去监察呢个校委啦。喂，咁但系你而家都系一个手势嚟噶。咁喂。我都可以咁样话你噶，如果你即系以一个推联，即系针对学联嘅标准，喂，你其实嗰日即系冲入校委会，喂，嗰日应该升级噶、哦，点解你唔升级呢？系咪？即系如果同样嘅道理，我都系咁讲噶，但系当然即系喂，讲真，你作为一个学生，即系或者一个后生仔，都算啦，系咪？你做到咁样样，咁而事实上，佢真系真名真姓去做呢样嘢，佢要负责任，就唔似得咩陈雅明嗰啲咁嘅捻样咧，即系喺度讲，即系即系，唉， 冷言冷语，讲大之死咁样 啊，讲大之死啊，乜乜柒柒啊， 唔系最好笑咧，陈雅明咧走去话咧嗰班咩衣香鬓影喺会展投票嗰班所谓嘅温和泛民， 系啊， 阿哥，你唔系靠嗰班温和泛民啊，你点样攞到咧？即係香港咁多人嘅支持， 喺嗰 attention 都要啦，大佬啊！ 你起碼要攞一班，當嗰班係契弟啦，嗰班支持者更契弟啦。喂，咁你冇理由唔攞佢嘅 support 噶嘛？而呢班係你廣大人嚟噶，反映到對校方嘅不滿啊！從政治嘅戰略上嚟講，你都要拉攏佢啦。佢未必喂幾廿歲人嗰班友啊，仲大過我啦，好多即係衝去投票嗰啲。喂，你叫佢衝啊，同你勇武抗爭啊，哥！ 喂，佢投票表态已经算系咁啦，好忙嘅呢班人。 你现唔现实啲啊，大哥？ 嗯， 喂，我哋呢度都有几个，你唔通叫阿杨走去同你冲啊？我都几廿岁啦，佢虽然都仲细过我。 阿杨啊，何俊仁呢啲啦， 咪咯，叫何俊仁同你去冲啊？ 高达啫，系 咪高达嗰啲去冲啊？又喂，你唔现实啲啦，做人，你即系唔可以为咗去批评而批评，咁你自己又勇武咗啲乜嘢咧？阿陈马明兄， 系啊，咁 喂，你自己做个榜样俾人睇先啊，大哥，你又冇做榜样俾人睇，你话如果我冲嘅时候，你背后即系放冷箭， 冇去泼冷水嘅就而家做嗰样嘢系，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啦，即系今日咧，即系见到呢个港大嘅教职员会就喺度话，喂，唔排除罢教，咁佢点讲咧？就系话即系佢讲咩罢教啊嗰啲嘢咧，即系话喂咩罢教啊罢课呢啲嘢，我不嬲唔支持，因为自残身体，喂屌你老尾， 边个啊？ 自残身体， 陈雅明话佢呢个自残嘅方法， 屌你老尾， 佢系先生嚟嘅咩？佢罢咩教啊佢？ 吓 喂，如果我系港大学生会长啊，而家视死如归，得一个方法嘅咋，罢课 系 咯， 跟住逐个劝啲先生， 罢教 配合。即系呢一个行动啊！嗱，罢教系有难度，正如嗰阵时候，即系七一嗰阵时候咁。 唔系，其实佢讲罢课嘅，佢讲罢课嘅。咁但系一样啦。 即系你罢课等于打架，不过咧，先生就唔可以话我唔翻工噶嘛，我抗工系有难度噶嘛。不过你点都要而家视死如归啦，最后一击啦。你咪应该呼吁咯。嗱，做唔到一件事，嗱唔好赖我啦。嗱，我 try my best 去呼吁啲同学唔好上堂。跟住呼籲啲老師響應呢一個運動。喂，其實老實講，過幾兩個月之前，輕輕含含陳文敏呢單嘢嘅時候，大家都預計到要然後咧啦。 啊，然後咧要啊，因為你之後落嚟嗰個骨牌。 咁而家你想做乜？ 啊， 咁咪失敗噶咯喎。 係啊，你退聯之後真係冇 alternative 喎，你真係冇一個叫做 失敗到唔失敗喎，你連最後尾一步你都唔去行埋佢。嗱，你話如果到時一百個。得十兜友或者五兜友肯配合你嘅即系罢课行动，例如我哋展开一个星期咁讲啦，五日啦，系咪啊？即系一个星期即系五日啦，系咪？咁你都唔试下？喂，我就搏，系咪？轻轻含含而家呢个时候，跟住你将套佢个包仔嗰啲言论当单张咁喺度派俾啲同学，点解唔搏一搏啊？ 系啊， 喂，你唔可以咁样算数嘅，喂，雖然我唔係港大人，但我覺得港大人係有責任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去 defend 翻香港人嘅 academic freedom 啊。我哋嘅學術自由啊，我哋香港嘅即係最後價值嘅堡壘嚟 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勇武抗爭之外嘅選擇嘅升級啊嘛，係咪？即係如果你係要支持一個升級派嘅話，喂，咁呢樣嘢應該做嘅。咁我哋頭先就講到呢、這個。 喂，一係你咁嗱、啊，用翻佢勇武嘅邏輯咁，嗰日星期二。投票嗰日冲入去捣乱佢校委会，你又唔敢啊？你做一次之后 冇做过， 其实嗰刻应该要做呢样嘢啊。 系 咯，嗱，我做学生会咧，你走跳唔开呢几个选择噶啦，冲入去捣乱佢会场，冚家你个场。 唔系佢哋系咪惊做第二个卢重？有第二卢重茂跌第二次，跟住所有嘅矛头指向佢，咁佢系受唔到呢种压力啊！ 你就系因为预计到人哋会咁样喺度插水，喺度玩嘢，你更加应该要做啦！你唔好做咗人啊嘛！如果我用翻你个逻辑啊，嗱，当然我系有保留嘅呢、這个做法，尤其是喺校园里边，佢唔系好似我哋立法会或者行政会议里边绝对嘅当权者，能够掌握我哋所有人嘅命运啊嘛，即系包括你同我。都唔系港大人，老实讲，系嘛？你唔委任啊？陈文敏，好多人觉得唔关我哋事噶嘛。咁但系个问题，喂，咁你唔做一个比较激烈啲嘅动作去捣乱佢会场咯？咁你咪做罢课都要啩，显示下呢个实力。 其实好多人都讲呢个系冇得拣中嘅选择嚟噶嘛。 或者你有罢课之前嘅阶段做下签名都好啊，一人一信，行动。要求推翻校委会呢个决定，而出晒所有 嘅。啊，你讲呢样嘢已经有啦， 咁啊，多谢阿院长啦，啱啱就喺度补充资料啦。咁佢就话咧，陈亚文明咧，即系其实喺嗰、那个校委投票出嚟嗰日啊，即系佢已经出咗 status 咧，就话所有人都要为当日冇打获呢个李国章同埋梁志雄咧， 我睇 忏悔，但系咧。喂 你 黄俊杰喺现场㗎喎，你系咪要打喂你系咪你叫喂你系咪要清算佢先呢？ 喂，黄俊杰系啲 friend 嚟噶，系你学院嗰啲，即系啊嗰啲叫做系老鬼嚟噶，亦都系退联派嘅旗手嚟噶。 简单， 咁你系咪要清算黄俊杰啊？ 用共产党嘅讲法，呢啲系需要甄别嘅。 喂，黄俊杰唔打镬佢哋，应该清算佢哋。 简单嗰句，呢班系懦夫嚟。见到当权者嘅时候咧，就真系一班懦夫嚟，完全咧俾人哋喐两下，见到卢宠茂冇乜喺度插下水咧。腾晒鸡， 退联关注组啊， 跟住上电台道歉， 退联关注组， 下次唔会咁样做。 四个有三个都喺现场啊，当日。 如果我即系又唔喺度自己即系自恋狂啦，好似我 friend 成日话我自恋狂。喂，如果我你点都顶啊？虽然我唔赞成，心底里边唔赞成你班傻仔咁样冲入去，搞到人有麦家谦咁样攞失晒所有公众嘅支持。 但你冇 integrity， 令到俾机会阿卢宠茂去插水，但我都会顶。 嗯， 你既然你系运动嘅代表者， 嗯， 你唔可以咁快即系即刻 withdraw。 所以陈雅明咧、黄俊杰咧，一个二个都系小人嚟嘅，屌你老尾！即系喺后面咧就喺度放冷箭、泼冷水啊！呢啲冚家产啊，呢啲同八婆有乜分别咧？即系好似阿边个咁样啊！即系好似今日咧屈明贤啊，嘛？ 唔系佢用呢啲咁嘅激将法咧， 屌算 其实系只系令到咧好多人咧系灰心丧志嘅。 唔系即系等于叫你唔做，即系唔做好过做咯。 咪但点做啫？ 啊！一做就俾你清算啦。 喂，我哋个成日见到梁振英啦行过。 啊 你唔好攞个石球攞个榴莲走去掟佢。 喂，你好似落把月饼刀行佢噶。 喂，傻嘅咩？喂，呢啲嘢你系攞唔到公众嘅支持嘅。本来啲人去同情你嗰个 cause， 即系你嗰个诉求，甚至乎希望即系你能够争取到。喂，大佬你唔系啊？你唔使杀咗梁振英噶嘛？哥，喂一件事还一件事，你跟住你越嚟越少支持。如果嗱，你呢班友好醒，佢同建制派咧系。即系两面嚟嘅，嗱建制派梗系即系大 一体两面啦， 大事闹你哋啦，又话你哋唔稳定啊，又话你泛民介入啊，又话你将问题政治化，咁佢又有呢个批评方法。呢班友咧就将嗰啲诉求咧连结嘅手段咧系推到最高， 嗯， 嗱呢一个先系佢阴谋啊嘛，推到最高大家都做唔到，嗱你做俾我睇啦，你打柒李国章一次俾我睇啊！ 嗯， 屌我跪喺度当你英雄， 嗯， 系咪？ 但佢讲嘅啫嘛， 你做咗先讲啦，你叫人做，哇！你真系契弟喎，你真系。 咪但系问题，你做呢啲咁嘅嘢，即系好似你演奏咁样，即系个音个音标越就越做越，即系慢慢越做越高咁样，有个进程喺度噶嘛。即系头先阿土你 suggest 一样嘢，喂，即系康 U 其实咁多学生，咁多个数，喂，佢哋一人一数发声明，然后聚集一个舆论，然后先至走去做呢一个嘅罢课罢教，喂都系一个进程嚟 嘅。唔系佢系一个升级嘅一个前期工作啊嘛，即系你要准备呢样嘢，你要搭个棚啊嘛。 即 但系你嗰啲陈雅明嗰啲咧，永远就唔系做呢啲咁嘅嘢。 喂，永远你唔会做一啲最基础嘅搭棚工作。 嗯，而家有人 真的一下咁样升级咧，你系最后嘅结果咧，你自己真系灰头土面。 佢几时有升 级？同埋你真系全败啊！ 啱啱两个钟头前咧，喺立场新闻有人就真系帮大家搭紧棚噶啦，就系香港大学里边嘅文学院嘅呢个 D 嫂啊，历届老鬼啊，佢哋都出咗个声明咧，就走去谴责呢、這、一个校委会呢、這、一个呢一、這个决定咁样嘅，同埋 如果我系冯敬仁，又咁讲，搞校园集会啦，放下聚财。 啱啊，但问题你 烛光晚会都好啦，唱今天我都冇问题啦。 但问题你系需要 召集埋所有即系关心广大前途嘅校友翻嚟啦。 你需要过程噶嘛？咁所以而家一人一跌，咪一跌数一声明， 喂，呢 啲咪做紧呢个过程咯。 嗱，你讲嗰啲系一个过程，我讲嗰啲系一个过程，签名有一人一信有一个过程。喂，嗰啲过程唔系可以跳过佢就搞打柒李国章噶。即唔可以咁样升级法，因为啲人系未慢慢 get 到你个 message 系乜嘢嘛。 即唔查 KY 就插咧，其实系濑嘢噶嘛。 咪佢自己濑咗好多次咯，不过佢唔插，佢揾你插啫嘛。佢真系聪明啊，佢真系。 不过嗱，头先我哋即系都提过下边个啦，张嘉文啦，我即系如果你即系闹阿张嘉文咁样样，即系话佢乜嘢，即系咩当系老屎忽啊咁样样去教训呢个阿边个嘅话咧，即系阿冯敬恩嘅话，你不如闹下你屈明贤啊，屈明贤咧讲啲咩，即系仲扑街。冚家產，佢講咩咧？嚇、啊，即係呢、這個 呢個遊戲如果要認同嘅話咧，即係尤其佢係講嗰個保密機制啊，即係佢係講呢個阿馮敬恩即係唔尊重個保密機制。喂，你應該係即係尊重佢啊嘛，係咪？喂，你即係而家你今時今日嘅行為話係爆大鑊啦，即係違反保密協議，人家可以告到你甩褲啊，死十次都唔夠啊！ 咁咪告咯。 好似你啲咁嘅人咧，即係一定要暢通天啊，永不錄用啊，到底你明唔明啊？啊，即係好似香港呢、這個香港大學啊呢、這個受保護嘅地區咧，冇人敢喐你啊，暫時死唔到啊，話你暫時死唔去。但你要記住，外面嘅人咧會認住你啊！嚇，互聯網嗰啲人咧可以 Google 到你啊！你今日嘅所作所為咧，聽日嘅僱主會記得啊！你知唔知道嚇？邊個知道會有咁嘅計時炸彈會身邊啊？開完會就全部爆曬出去。喂，大佬啊，即係你講嗰樣嘢嘅僱主啊嘛，你個僱員啊嘛，打工啊嘛。喂，而家馮敬恩係咪打緊你工啊？ 同埋馮敬恩嘅角色同埋位置。都應該係將你哋班友嘅醜態係暴露人前，同埋暴露公眾啦。 同埋冇人要求佢道歉啊！佢而家佢講嗰啲嘢咧， 佢做呢樣嘢咧，佢啊真係俾人叫落台話俾你。 頭先佢講嗰啲嘢咧，金撚本就係威脅嚟，冚家產啫。喂，暫時死唔到啊！咩嚟㗎？呢啲咩語言嚟㗎？冚家產。 哎，哇！你講咩語言啊？呢條友仔原來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嘅，叫蕭公招呼下佢嘅真係要。 即係如果你。而家你唔係讀緊呢個香港大學，或者你讀嗰啲咩叫暨南大學啊，係嘛？即係呢啲咩北大啊咁樣樣，喂，你真係死咗狗曬，佢咁樣意思喎，真係，即係話咁講。 唉，多餘嘅、啊。你係讀暨南大學，你係讀中山大學，啊、就唔會有校委會俾你學生做代表啦，你個學生會都唔會選出嚟啦，係咪、嗯？你不嬲都係做咗暗春啦，你夠膽爆嗰啲大鑊出嚟咩？係香港呢個獨特嘅地方，我哋嘅人。先至有呢個本性，就係、是、當面對不公義嘅時候，你呢啲所謂嘅規則，我就要打破你嘅 rules of the game 啊嘛。 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黃之峰。